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子，我加入你们唐门也不要任何报酬，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您说。 我要求只要是我铸造出来的东西，上面都只能刻上我的名字。 可以，但同样要带有唐门字样，毕竟图纸是我们提供的，不是吗？ 或许这是另一条改变铁匠地位的道路。我定要做出几件传世珍品，让武魂殿那些家伙看看，我们铁匠也是不容小觑的。 我相信，您一定会成功的。 对身边这位老人，唐三心中暗暗生出一丝敬意。楼高对于铸造的痴迷和执着，为了提升铁匠地位不遗余力，都足以令人尊敬。他的加入会让唐门暗器的铸造如虎添翼。唐三并不知道，正是因为他今天与楼高这简单的交谈，千百年后带有楼高字样的暗器是唯一能够和带有唐三字样的暗器相提并论的无价之宝。面前的平台上突然多出了一道光束，光束下一名年约五旬的老者身穿礼服站在那里。 欢迎各位贵宾光临，在下司迪，今日的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就坐。虽然参加拍卖会的应该都是老朋友了，但我还是要重复一下，在竞价的过程中，请举起你们座位旁的牌子作为竞价的标志，同时报出价格。我希望到场的每一位贵宾都能满意而归。 台上这位五旬老人就是楼高最小的弟子司迪，也是他的四名弟子中唯一一个还不是宗师级铁匠的，他就是那天那个士兵队长的父亲。铁匠协会的工作人员推着一个被红布笼罩的台子缓缓走了上来，看得出台子上的东西极为沉重，四名工作人员推动的时候都显得有些费劲。 下面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项拍卖，这是一块特殊的金属，纯度高达 90% 以上，重231公斤。不卖关子了，这是一块玄铁，这么多年来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块的玄铁。想必每位贵宾都知道，只是一丁点玄铁加入到普通钢铁之中，都会令普通钢铁产生质变。这块体积如此之大并且品质极高的玄铁，就是本次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它的底价是20000金魂币，每次加价最低100金魂币。现在各位贵宾可以出价了。 一边说着，司迪抬手掀开了红布，露出玄铁真容。231公斤重的玄铁，唐三也不禁为之动容。当司迪宣布开始竞价时，唐三立刻就感受到了宁荣荣注视过来的目光。唐三缓缓点了下头。报价已经开始了，只听一声声清晰的报价声不断从后面传来。 23000金魂币。 132号贵宾出价23000金魂币。还有没有更高的了？ 23500金魂币。 好。164号贵宾出价23500金魂币。 24000金魂币。 24500金魂币。 25000金魂币。 价格持续上升，宁荣荣却并没有急于出手，唐三也稳坐钓鱼台。玄铁这种好东西谁会嫌多呢？囤积起来将来总能用得上的。要是在诸葛神弩内增加一些玄铁，不但机皇的承受力会大增，弩箭的穿透力自然也会随之增强。有了足够的玄铁，那么泰坦计划中那大型一些的诸葛神弩就是能够完成的。很快这块玄铁的价格就已经抬高到了25000金魂币。一般来说，拍卖会的第一件拍品都会选择中上等的物品来进行拍卖，这样可以给整个拍卖会定个基调， 第一件拍品价格高，后面的拍品价格自然也会容易抬高。 还有要加价的吗？ 三万。 宁荣荣第一次开口就震慑全场，顿时拍卖场鸦雀无声，台上的司迪也陷入了短暂的惊愕之中。他在台上第一排的客人自然能够看清，而楼高的身形他又怎么会认不出呢？宁荣荣就坐在楼高的另一侧，司迪顿时心领神会，没有像正常程序那样故意拖延时间。 八号贵宾出价三万金魂币。三万金魂币一次，三万金魂币两次，三万金魂币 四万。 听到这个声音，唐三顿时皱了皱眉，他听出了这个人的身份，不是别人，正是昨天滚出去的那位武魂殿更新成主殿殿主，主教迈尔斯。昨天迈尔斯滚出去之后，吓得屁滚尿流地跑回了主殿，在他看来，自己恐怕是要倒霉了，被武魂殿长老级别的强者警告，惩罚肯定随后就会降临。他心惊胆战地等了整整一天，可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迈尔斯暗暗猜测，长老可能也只是路过而已，或许长老就是为了与铁匠协会谈兼并的事情呢。既然没来找自己，说明长老没有责怪的意思。今天这拍卖会他本来就是准备来参加的，一个是看看长老们还在不在，另一个也是顺便给铁匠协会找些麻烦，逼迫他们尽快妥协。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他都不认为武魂殿的长老会真的站在铁匠协会那一边。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冰冷的神光，他没有吭声，只是向宁荣荣摆了摆手。宁荣荣有些愕然，但还是依照唐三的意思没有再加价。迈尔斯的报价成了最终价格，四万金魂币。虽然这块玄铁在唐三眼中不止这个价格，但是在铁匠铸造根本不受重视的斗罗大陆，这个价格已经算得上是天价了。拍卖继续，刚才最后两个叫价显得有些突兀，不但没能提升拍卖的气氛，反而有些打压的感觉。之后的数件拍品都是成品，无非是一些武器之类的，成交价格都不是很高。到了第五件拍品才又是一块稀有金属，其价值不在玄铁之下，乃是一块重达50公斤的精金。这块精金的出现令拍卖会又进入了高潮。在唐三的示意下，宁荣荣再次出手，当价格飙升到2万金魂币时，迈尔斯讨厌的声音又一次出现了。 三万金魂币。 滴滴的议论声开始在拍卖场内响起，同一个号码两次高价竞拍稀有金属，自然容易引起注意。宁荣荣眼中流露出了几分怒意，刚想举牌，却又被唐三拦住了。唐三嘴唇翕动，一缕声音传入宁荣荣耳中，宁荣荣的情绪很快就稳定了下来，这块精金也就以3万金魂币的价格与迈尔斯成交了。迈尔斯正在暗暗得意，两次打压拍卖会，等拍卖结束之后，他有的是办法折磨铁匠协会，比如以武魂殿的名义作为担保分期付款，拿了东西以后就一直拖延下去，直到拖延到铁匠协会对自己妥协为止。类似的坏主意他早就装了一肚子了。接下来几件重量不是很大不算太珍贵的金属，宁荣荣竞拍成功。唐三的意思很明确，只要是珍贵的稀有金属一律竞拍进行收购。宁荣荣遵照他的意思进行。很快，宁荣荣与迈尔斯就成为了整个拍卖会上的焦点，成了竞拍成功次数最多的人。凡是迈尔斯出价的时候，宁荣荣一律保持沉默，根本就不和他争抢。迈尔斯有些奇怪，不过他也无所谓，反正他就是专门找价格高的东西竞拍。终于轮到最后一件拍品上场了，这次推上来的是一辆小推车，在红布的覆盖下，里面似乎笼罩着两个人。铁匠协会的拍卖会当然不可能竞拍奴隶，这件拍品立刻就得到了所有人的注意。当拍品摆好后，斯迪深吸口气，他当然也感觉出了今天拍卖会上的异常，但拍卖必须要进行下去， 这关系到铁匠协会的声誉。 下面将竞拍的拍品是今天的最后一件，也是压轴拍品。我想我只用一句话就能够说明它的分量。这其实是两件单独的拍品，它的制造者正是我的老师，铁匠协会会长楼高神将。 此话一出，顿时全场哗然。要知道，楼高成为神将之后已经很少出作品了，就算制造出来也不会拿来拍卖。此时居然出现了两件楼高的作品，就连迈尔斯也不禁愣了愣神。谁都知道楼高的作品绝对是宝物，斯迪眼看场上的气氛已经挑得差不多了，微微一笑。 好，下面我们先拍卖第一件。 一边说着，他将那个高大一些的人形物品上的红布拉了下来。那是一套全身铠，或者说不能用铠甲来形容，因为它看上去像是一件薄薄的衣服。它通体深蓝色，闪烁着幽幽金属光泽，那层淡淡的宝光哪怕是距离很远也能看到。斯迪有些痴迷地看着这件特殊的衣服。 我的老师为它命名为八宝如意软甲，它的强韧程度可以承受强攻系魂师第六魂技。最为神奇的是，它虽然是用金属制造而成，但却极具弹性，哪怕是一名兽魂师在使用武魂后身体暴涨一倍，它也可以随之延展开来，防御效果不变。这件八宝如意软甲乃是用八种金属按照特殊配比融合而成的具有延展性的记忆金属，通过拉丝定型制造而成。目前为止，在铸造界只有我的老师神将楼高阁下才有提炼这种金属的能力。有了这件软甲，就相当于有了第二条生命。我实在不想做过多的介绍了，我用自己的生命、灵魂以及所有的一切向各位贵宾保证，这绝对是一件神器。神将楼高阁下研究了整整十年时间，找到众多稀有金属，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才制造成功，底价20万金魂币。现在大家可以出价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